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43回。其实早在数日之前，谢之方便定下一条全身而退的计策，只是缺了个契机，又顾虑着姐姐的感受，不好贸然动手。如今齐倾城自寻死路，造下个孽种来，倒给了他个合适的理由，与姐姐与谢涛那边都好交代。将手掌胡乱包扎完毕，换下带血的衣衫，他急匆匆地往流光院去，脚步越来越轻快，一腔怒火也转变成难言的轻松与愉悦。姐姐这么好，多留在家里几年不好吗？齐倾城那厮原本就配不上他，这门亲事不成反倒是好事。还是原先那句话，天底下顶天立地的好男儿多了去了，姐姐如花似玉般的美人，性情温柔，举止大方，懂诗书知礼仪，找个待她一心一意的又有何难呢？将齐倾城做下的丑事添油加醋对姐姐说了一番，谢之方有些忐忑地观察谢之真的表情。谢之真沉默了一会儿，倒没有流露出过多悲切，一双水眸依旧温温柔柔的，不急不怒。他轻叹了一口气道，终究是没有缘分，他既另有所爱，我们也不好勉强，这就是同意退亲的意思了。谢之方心下大喜，拍胸脯保证道， 姐姐放心，退亲之事包在我身上，绝不会伤姐姐半点名声。姐姐且冷眼瞧着吧，往后有她后悔的时候。 说着她的眼眸里流露出几分凶悍的戾气。谢之真抿了抿唇道，也不必闹得太难看，他们家毕竟是太子姻亲，你如今又投靠了太子殿下，动静折腾得太大，大家面子上都过不去，父亲也难免受牵连。依着我的意思，把他们家的聘礼悄悄退了也就罢了。他懂事识大体惯了，遇事总是习惯先考虑弟弟和家人，将自己放到最后。谢之方露出了多日以来第一个笑容，声音清脆地答道， 些许小事，姐姐不必放在心上，我自有技巧。 谢之真见他年岁渐长，做事也颇有些章法，有心放他历练历练，好早日独当一面，因此也不多加干预，点了点头，神情有些恹恹的。 既如此，你看着办吧，我有些乏累，今日就不留你用饭了。 谢之方见姐姐脸上并无异色，只当她从未将那见裙子就钻的浪荡公子放在心上，心情又好了几分，也不缠她，告了个依旧往外退。 那姐姐早些休息，我明早再来看你。 她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所住的空明居，筹谋布局。兴致上来，又令小厮取了坛酒过来，边喝酒边使得力的眼线出去打听长安哪家的公子声名好，家世清白，替姐姐物色下一个适婚对象。喝着喝着，他忽然察觉到有哪里不对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姐姐今日的反应也未免太平静了些。他和自己是完全不同的性情，一个喜静，一个好动，一个好把所有心事藏在心里，就连最贴身的丫鬟也未必能察觉出半分异常。另一个稍微遇到点事儿便七情上脸，动辄打打杀杀。到底是定过亲的如意郎君，他又好死不死地牵过几回线，姐姐情窦初开，难免被齐倾城人模狗样的相貌和谈吐骗住，错付一颗真心，如今又岂是说收就能收得回来的？他故作云淡风轻，大约还是怕他这个媒人心里难受，因此强忍着痛苦伤心，粉饰太平罢了。 想通此劫，谢志邦哪里还坐得住？拖着满身酒气，他连鞋子都跑掉了一只，慌里慌张地往后院里来。走到院门，看到门上拴着一把大锁，这才想起前阵子因为他胡闹，姐姐收紧了门户，宵禁之后不许前后院私下往来。他懊恼地捶了捶脑袋，运起轻功纵身而起，一路飞檐走壁，无声无息地飞到姐姐屋顶。趴在屋瓦上，他小心翼翼地揭开瓦片，往底下看去。屋子四角放着他送给姐姐的夜明珠，照得满室内辉煌明亮，犹如白昼。姐姐果然还未睡，丫鬟们都退了下去。谢之真穿着一套雪白的中衣坐在桌边，手里攥着一团帕子，一动不动。屏息守了好一会儿，谢之方看见姐姐终于站了起来。他走到衣箱前，推开箱盖，从里面取出一套做工繁复的红衣，轻轻抖落开来，任由长长的裙裾垂地，是那身他用心绣了许久的红嫁衣。谢之方心里一抽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姐姐拿起一把剪刀，将凝聚了她无数心血和少女情思的华服一点一点剪碎，最后抱着一堆破碎的衣料，将脸埋进去，无声痛哭起来。即便没有任何人看见她此刻的脆弱与狼狈，她仍然习惯压抑所有的感受，双肩剧烈地颤抖着，手却死死掩住嘴唇，不肯发出一点声音。就是这样一个哭法，叫得谢之方心都碎了。他控制不住去想，前世里他没心没肺离家万里的时候，姐姐孤立无援，在这诗人的后院艰难求生，像这般哭过多少次。姐姐嫁给那个混账王八蛋，和他皇子府里一大群的莺莺燕燕以姐妹相称时，又哭过多少次。自己那个时候他娘的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姐姐不说，他便瞎了眼聋了耳，真的当作不知道吗？谢志芳心如刀绞，忍不住抬起手狠狠抽了自己几巴掌。清脆的声响惊动了谢之真，他抬起爬满泪水的脸，惊恐问道， 谁？ 行踪败露又担心吓着姐姐，谢之芳只好答应， 姐姐莫怕，是我。 他嗖的一下从房顶跃下，在门外待了会儿，直到谢之真穿好贱人的衣裳，亲手推开门，这才一头撞进去。谢之真已经收拾好情绪，只有眼睛还是肿的，勉强笑道， 阿唐，这么晚了你来做什么？ 姐姐往后若是心里难过，可别再背着我一个人哭了。 谢之方顾及着男女大房，忍住将姐姐抱进怀里的冲动，克制地抬手摸了摸她的眼尾。 咱们虽不是从一个娘的肚子里生出来的，感情却比亲姐弟还好，有什么委屈不能跟我说呢？这么瞒着藏着反倒生分，也叫我心里难过。 拿起破碎嫁衣，她将它团成一团扔到门外，又去寻姐姐为齐家众人缝制的针线衣物，拿着剪刀狠下心来一一亲手毁掉，好将姐姐因她行事轻狂付出的心血与感情牢记在心里，时不时拿出来鞭策自己。 这桩婚事不成，全怪我认人不清，交友不慎，我心里悔得要不得的，恨不得姐姐拿刀子往我身上戳几十个血窟窿，也好叫我多少好受些。姐姐放心，下一个人选我定会再三考教，仔细试探，务必寻一个比齐倾城好上千倍万倍的端方君子，绝不令姐姐再受今日这般轻慢侮辱。 不干你的事。 见弟弟气怒攻心，谢之真的脸色也很难看，连忙过来安慰他， 我也有许多不适之处，闺阁中本该谨言慎行，即便他是未婚夫君，我也不该轻易抛头露面，私相授受， 平白辱没了咱们家的家生，也叫他看轻于我。 什么狗娘养的玩意儿，还敢看轻我姐姐？惹急了我，一剑要他狗命。 谢之芳蓦然间冷了脸，说话也不知顾忌，一派悍匪之气。说完这话，他惊觉自己露了原形，连忙往回找步。 姐姐莫要再说这种话刺我的心，此事原和姐姐无关，我有性命担保，这桩婚事在一个月之内必会有个了断，往后让他们那家子满肚子鸡鸣狗盗的玩意有多远滚多远，咱们再不和他们有半分干系。 谢之真见弟弟满身是刺，也不敢再刺激他，低声应了，和他一起将与齐家有关的物件尽数毁去，放在门外的瓦盆里，一把火烧了个干净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